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阿欧咧想喺节目头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咁啊都系喺内地一个新嘅体验嚟嘅。可能咧对于听众朋友嚟讲咧就唔新噶啦，但系对于阿欧嚟讲就几新。话虽咁嘅，咁啊上个礼拜咧就港车北上啦，咁啊去咗咧珠海嗰度啊，咁啊珠海嗰度做咩咧？咁啊食完饭啦，即系同屋企人咁样食完饭，跟住就做咗个头发理疗喎，咁啊以内地嘅用语嚟讲咧，就系呢个头疗咁样。喂，头疗咧嗰七十分钟咧真唔嘢少。首先咧，佢咧一开始咧已经系会按你个头啦，咁啊按头又好舒服啦。咁平时你都知道阿欧都工作好繁忙啦，跟住都按头按到我已经瞓着咗，跟住再帮我洗头啦，跟住再整嗰啲精华素啦，跟住再帮你清洗头皮啦。我想讲咧，嗰、那个体验咧系几舒服，同埋几爽噶。咁我就问嗰店员啦，就话：喂，其实呢一类嘅头疗店咧，系咪喺内地都好盛行啊？咁样咁咧，佢已经话俾我听咧，话喂，其实咧我哋嘅头疗店咧，全国店咧有成四百几间噶啦，唔同省份、唔同市都会有嘅咁样。咁我真系唔知道嘛，因为我都系啱啱打完个边炉，见咁早。啊，又未系时候翻酒店休息，咁不如按下头咧，咁样跟住就走咗入其中一间嗰度咯，咁样咁啊，唔系特登帮佢宣传或者成啦，咁但系都觉得啊，内地真系、有好多唔同呢啲叫做 service 可以提供咯，咁佢就正正喺个好大型嘅商场，如果你去过珠海，你一定知道啦，咁啊，珠海有个佢哋几个商场连成埋一齐嘅叫商都啦，乜乜商都啦，咁呢个乜乜商都入边咧，咁你基本上食嗰啲嘅连锁嘅烤鱼店啊，连锁嗰啲边炉铺啊，连锁嗰啲烧烤铺，全部一应俱全噶啦。咁咧，仲要咧，佢哋个商场咧系两三层咧，系俾细路仔嘅，两三层咧就系俾大人买嘢嘅，两三层咧就系爱嚟俾你食嘢嘅。咁完整地分门别类咁样咯。咁啊，亦都有一层咧就系货你做呢啲做下女士嘅美容嘢啊，或者头先阿欧讲嘅头疗啊，又或者系一啲少少嘅彩艺服务啊、美甲啊，跟住隔篱就系啲电影院啊。咁你变咗几层呢就係飲食嘅，几层呢就係小朋友货细蚊仔嘅，几层呢就係货你买啲牌子嘢嘅，咁几层呢就係做呢啲消遣呀、休闲娱乐嘢呢。咁我就觉得啊，分门别类真係好啦。咁当我嗰一日呢真係唔得啦，一定要食嘢呀咁样，咁我就即刻入去嗰两层呢就会好啲。反而呢有阵时都真係觉得呢香港某一啲嘅商场呢就真係比较零散啲。即係意思系乜嘢呢？即係食嘢呢就层层都有一间食嘢嘅。或者呢小朋友玩呢层层都有一啲小朋友玩嘅。就唔能够有系统地分门别类啦。咁当然我亦都知道香港一啲商场其实分得好好嘅。即係一早已经知道地下嗰层一定系超级市场，跟住第二、第三楼咧就系卖名牌嘢嘅，跟住上到去顶楼咁样啊，传说咗讲嘅食通天咁啊，一定喺最高嘅地方先系 food court 或者一啲食肆咁样啦，咁一定系有系统嘅商场。不过我自己眼见冇系统嘅真系相对比较多咯。咁大家翻去内地游历嘅时候咧，又可以多加注意一下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好，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嘅嘉宾咧继续有啊东莞日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啦，孔德浩先生同我哋分享嘅。孔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嗱，你嘅工厂咧个住宅地啊个 base 咧就喺东莞咧就多少少嘅。我想问你一个轻松啲嘅问题先吓，东莞除咗腊肠好食，仲有咩好食咧？我想问啊，嗱，有阵时我哋成日话湾区生活一小时，上到去食买玩先。嗱，你食买玩觉得啱河车，咁你咪再 经商咯，你咪再设厂咯，开铺头咯。好多香港人其实咧，有阵时我哋有种独特性嘅，就系咧去到当地咧感受下先，感受先再做生意咯。就唔会好似盲头乌蝇咁样啦，就係话啊好似呢度人哋话有潜力喎，喺度开咖啡铺啊，咁跟住做得唔得呢？咁你又唔熟路，又唔熟当地嘅文化，咁你好难做㗎嘛。你感受咗先，了解咗先，感受同埋了解呢，就交俾孔生同我哋讲下东莞嘅日常飲食文化先，好嘛。 或者咁講啦，如果一開始去諗嘅話，我第一個感覺就東莞咧，整個燒鵝奶粉先啦。 係燒鵝奶正係嘛？ 正啊！ 因為咧嗱，舊時東莞俾我嘅感覺咧，除咗上集有講啦，時裝之都啦，或者皮具好出色啦咁樣。與此同時咧，就係、是、個虎門塞車好勁抽嘅，即係當年咧，你話如果翻去廣州咁樣行廣深高速咧，即係你就永遠喺虎門嗰位咧，就有陣時咧。動節咧都塞半個鐘嘅，但係依家咧，自從咧有咗即係深中通道啦，呢一類啊，或者有啲新嘅高速幹線咧，就好等嗰個虎門大橋嗰位啊，舒緩咗好多。咁都大家都樂意去東莞好多，啱唔啱啊？孔總， 舒緩咗好多，但係唔知點解咧，嗰個位置咧點都會零零四四有三五分鐘咧要你等下嘅。 係咧，咁啊 ，IC 卡唔係掂行掂過咩？真係拗曬。 反正你就要去享受嗰三五分鐘啦 好啦好啦， 幸好就真係三五分鐘嘅啫，唔係三十分鐘。同以前三年比較咧，你隨時喺虎門大橋咧塞你一個鐘頭，你都唔見怪。 一定啦，我同你都應該有經歷過啊，喺嗰啲位嗰度塞過幾鐘，係咪先？ 冇錯。 你想去洗手間冇？ 冇。 基本上有啲人咧喺旁邊啲村咧，去擔個擔挑賣呢個碗面俾你食噶，你加熱水幫你加埋熱水噶， 膠袋都有，俾你方便方便。 呢啲都係即係講緊廿幾三十年前啦，依家文明好多嘅，咁 而家冇問題啦。 好，燒鵝奶仲有。 燒鵝奶啦，咁同埋咧有個特色嘅，喺東莞咧特別多香港茶餐廳嘅。 哦，點解咧？點解咧？ 即係因為可能其實駐扎喺東莞嘅香港人咧，其實真係唔少。 哦， 咁咧，所以同埋咧，香港茶餐廳嘅凍奶茶咧，喺東莞係好聞名嘅。 係啊，咁一定要同翻咖啡紅茶協會嘅主席黃家和先生， 冇錯， 阿和哥同阿和哥講聲，喂，好嘢啊！我哋嘅奶茶嘅非物質遺產咧，我哋傳到東莞啊， 冇錯， 好暢銷。 绝对是的，搞到即系东莞人咧，基本上咧日日都一杯半杯噶啦。 哦，咁啊正啊吓，咁啊同 所以应该我都唔知点解依系东莞文化定系香港文化啦。 系搞到你除咗做厂都想开翻几间茶餐厅啊？ 系绝对有， 定还是已经有啦吓？ 冇，绝对有呢个方向性嘅。 嗱，今日咧想讲啲技术含量高少少啦，讲下你嘅企业啦，即系嚟紧短期啦、中期啦、长期喺大湾区业务嘅定位啦，同埋未来嘅前瞻会系点啊？咁啊，交俾孔生同我哋分享下嘛。 其实以现时嗰个状况嚟讲嘅话咧，喺香港上北上东莞嘅香港企业咧，大部分都可能去到一个所谓，如果你讲紧短期嘅一个发展咧，就会讲紧一个喺品质嗰方面嘅智能化提升咯。咁啊，好多人都话自动化，但系其实如果喺自动化基础上面咧，首先就一定要搞好个品质先。 系， 因为如果你唔知道 quality standard 嘅话咧，其实你面对唔到国际嘅。咁啊，你变咗你，如果你想做自动化，首先就我哋会讲紧就系话，用自动化嘅设备去检查你嘅产品，保证你嘅产品品质冇问题先。咁然之后你先可以再进展落去咧，利用一啲自动化嘅设备去做生产。 是 咁再落去嘅时候呢，好似我哋公司咁样嘅话呢，其实就会做一啲类似呢啲叫做MERS 嘅系统啦 ,MES 啦，咁去令到你方便一啲呢，執行一啲变化多端嘅一个生产管理嘅排期啊，采购啊，或者係呢个计划啦咁样。咁如果你讲中期嘅时候呢，当你好简单啦，你諗到就係话要做自动化啦，咁其实中期呢一定要係继续去培养呢个人才囉。咁国内里面其实而家已经有好多中专嘅学校啊、大专嘅学校啊，都喺呢一方面呢做好多前期嘅教育工作。咁毕业咗之后呢，其实就好有机会呢係嚟到我哋呢啲咁嘅工厂里面呢去继续发展囉。咁如果你话再去到长期啲嘅想法嘅话，其实而家就好流行讲緊新材料。咁啊，一啲即系我哋做塑胶五金嘅话，喺塑胶五金嗰方面有啲咩新材料啊、环保材料啊，咁啊，以前如果听过就系讲紧啲粟米啦，咁啊，而家讲紧有一啲贝壳类嘅粉末去同呢个塑胶嘅拼合啦，咁啊，都有呢啲咁嘅环保嘅材料喺度发展紧。 哇！呢啲真系我哋平时就喺个电台直播室嗰度做咧，就未必知道咧呢一类嘅新材料嘅研发咯。咁嗱，呢啲新材料嘅研发咧。 第一對個地球啊好啲啦，即係喺個環保保育嘅角度。咁另外就係喺個成本減產嗰度咧，亦都係幫到嗰件事嘅。係 啊，係啊，係啊，所以喺呢方面就，但係就要好長期嘅去研發咯，就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做到一啲好嘅結果咯。 係啊，孔生，我又想打個岔啦，即係我見到你公司咧都可能有啲醫療器械生產嘅一啲管理認證嗱，呢一個咧喺過往疫情入邊咧特別 focus 嘅，特別係內地咧進步得好快。以至咧就係喺啲醫療器械講緊，譬如機械人手臂啦，咁即係大家認識喺香港上市嘅都有兩三間做心瓣科嘅一啲手術嘅機械人臂。嗱，你唔好真係當佢好似鐵甲威龍咁樣嗰啲機械人啊，即係佢講嘅機械人係一隻機械臂咁樣，咁入邊咧可以執行一啲咧好精密嘅指令。就算連心瓣科嘅手術都可以做得到，嗱呢啲咧個技術含量係相當相當之高嘅，而且咧喺內地咧嘅發展咧可以話係一日千里。咁啊，不如等孔生講下呢個部件好嘛？ 喺robot 呢啲咁嘅類似啲咁嘅設備啊，或者啲自動化嘅一啲組裝嘅設備咧，喺國內裏面發展的而且確真係好快嘅， 係 快得好驚人添。咁啊，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咧，一個最重要對於醫療產品最重要嘅咧，反而就係話你要認識個醫療嘅管理制度。咁啊，好似我哋公司咁样，咁啊，正如头先讲啦，我哋攞咗好多证书，咁啊，啲证书嘅由来亦都证明我哋咧喺我哋嘅管理制度上边啊，或者我哋嘅认知上边啊，对于国际性嘅一啲医疗产品嘅标准上边咧，我哋得到好多嘅认同嘅。咁啊，如果以我哋嚟讲，我哋面对紧全世界嘅客人嘅时候咧，我哋更加需要俾佢哋睇到咧，我哋个工厂里边咧喺呢一个方面，即系管理制度方面里边咧，有一定程度嘅经验，先至可以 take care 到佢要嘅产品。咁啊，头先讲。自动化的东西或者 robot 的东西、在某个程度上其实就减轻了一个工厂里面工人的培训这个环节里面、因为要去培训一个工人不容易，要去培训一个工人懂得去处理一个医疗生产的不容易，所以如果你讲的就是说譬如说2020年我们的、病毒的问题，但是我们公司是讲的2008年已经拿到所有的医疗证书了， 哇、 即是讲的10年前我们已经开始去即看这个 point，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做过 search 这样看过，就是说、医疗这个行业或者医种种类的产品，或者这个世界上面人的老化的问题，都会将会即系面对的。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時代已經係開始去諗緊點樣去學習做醫療產品呢一個方面嘅一個培訓咯。咁、所以我哋2011年已經攞到即係國際性嘅證書，然之後開始講緊嗰陣時講緊做呼吸器啦。就唔係講緊2020年做呼吸器啦， 係嗰陣時即係有個前瞻性。 係啊， 咁呢個前瞻係邊個帶俾你哋嘅咧？即係或者邊個帶俾你嘅咧？嗱，作為即係公司嘅掌舵人啦，你自己係真係走訪其他即係地方，即係歐美地方，你真係有啲 study 或者翻嚟自己 brainstorm 到一啲嘢去做，定還是係即係你正常你唔會預示到有 virus 啦？即係我估冇人預示到啦， 好難預示到。 如果預示到，我就即係乜都唔做，就係做口罩生產啦。即係嗱，真嘅呢、這個係咪先？如果我有水晶球，即係打趣咁樣講，我有水晶球嘅話，如果喺生意層面再商言商，我就將三間廠都乜嘢都停曬佢，我就淨係生產口罩，咁就已經搞掂。嗱，當然啦，唔係話往個疫情嘅傷口撒鹽，就係、是。在商言商就一定咁樣睇 嘅，絕對係嘅。做醫療產品有一個好獨特嘅矛盾嘅，你越好生意，證明呢個世界越多病。 係啊， 其實係一個好矛盾嘅一個狀況嚟嘅嚇。咁、你話嗰陣時點解會有考慮嗰個原因啦？咁啊，即係。亦都唔可以話咁樣講唔啱嘅，因為2003年嘅時候嘅非典亦都好大嘅一個教訓嚟嘅，一個好大嘅教訓嚟嘅。由2003年開始，我哋已經開始以後依20年，我哋你入我廠咧要洗手，要個體温，20年我哋都冇變到嘅，咁、所以喺其實可能係因為咁樣啦，變咗去到我哋想去改革我哋工廠裏面嘅一個所謂嘅一啲生意嘅方向性啊，業務嘅方向性嘅時候，我哋好考慮呢個 point 咯，變咗，咁、變咗從呢個 point 去出發去 search 翻呢個世界對於醫藥呢個產業裏面，我哋應該可以做啲乜嘢咯，咁、所以即係你話都唔係話冇起點嘅，係即係你問我，我嘅起點就係、我哋睇。 到2003年嗰陣時，我哋困咗喺間廠裏邊，嗰陣時已經係經歷過嘅一啲嚇慘無人道嘅一啲嚇生活嘅啦，咁樣樣。咁啊，所以即係我哋係喺嗰個 point 開始發覺，就應該要喺嗰邊再開始落啲藥啦，諗下點樣去培訓啲工人啦。咁同埋做醫療嘅管理裏邊咧，其實幾幫助到一個製造業嘅，因為裏邊個體制或者裏邊個規章制度咧係。相對嚟講咧，會幫助到製造行業咧，可以發展得更加有即係有規模性嘅發展嘅。 係， 因為依個就係講緊個制度嘅內容啦。咁啊，依個就花好多時間先講到。係 啊，可能真係要再請孔生再上嚟先。 依個有培訓班嘅依個。 係啊，孔生，你頭先講嗰段説話都好具啟發性。好老實講，即係透過第二電波啦，咁希望一啲創業者啦都可以鼓勵到，同埋咧有陣時。大家谂住求变嘅时候，求变之前，你有冇谂过你之前自己经历过啲咩？个世界需要啲乜嘢？ 系，冇错。 呢一样嘢，我睇到从住头先刚啱主持人问嗰条问题，我就真真活活咁样睇到啊，企业家点样会有个市场触觉，同埋个前瞻性系唔系靠住水晶球嘅？ 系啊， 靠住經驗嘅累積同埋發酵。 尤其是做醫療，如果你唔係喺講緊十年八年前開始做一個管理嘅制度嘅改革或者員工嘅培訓，老實講，你去到2020年遇到咁大件事嘅時候咧，你 pick 唔到噶。 係 唔好話你有冇生意做嘅問題，你係 pick 唔到一啲突發性嘅一啲業務嘅即係接洽噶。 係 嗰陣時，如果大家記得，即係一月封廠，二月我哋就開廠。我最記得1月30號封廠，但我哋2月10號開廠，跟住3月就要接單，5月就要生產，嗰幾個月呢日日都出汗㗎。 你仲要嗰陣時有封小區呢？ 係啊， 即係你封小區係你個政策都會因為疫情嘅嚴重性而有所改變。 係啊， 而大家亦都 unexpected， 即係對住我估企業家對住未知呢就最難堪嘅。即 系 你话知道，喂有 schedule 嘅，或者有啲嘢你预示到嘅，就算你预示到嚟紧经济唔好都得噶，你都系可以未雨绸缪啊。unexpected 咧，黑天鹅啊，灰犀牛咧，最惊噶啦，系咪先？ 冇错，系啊，日日企喺工厂门口度睇住啲工人翻工，戴住口罩咧，出紧汗。夜晚咧，我又见到佢哋安安心心可以落班咧，又出紧汗， 即 系担心听日啊嘛。 呢啲咪好企业家 咯。系啊，呢啲好多人经历完之后，其实即系吸收好多，吸收 好。今日同孔生咧讲咗咁多先啦，有机会再想请你上嚟讲下。头先有啲部件我哋未能够谈及嘅，不过时间所限，只能够倾住咁多，好嘛？多谢孔生，多谢 ， 拜拜。拜拜。 或者他没有。嫌弃我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推出的第一批简约公屋，今个月24号起接受申请。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第一批合资格人士将会获邀申请，当局会发出大约85000封信，当中将会以项目完工时计算。轮候公屋3年或以上的申请人都会收到。何永贤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第一批单位一共有4400个，分别位于元朗和牛头角，将会以计分制分配。考虑的因素包括居住环境是否恶劣、申请人的身体情况、家庭成员会不会有长者或者小童，以及会不会选择新界或者扩展市区等。何永贤说，单身人士都可以申请简约公屋，按居住环境等亦都有机会加分。他又重申，选择入住简约公屋并不影响传统公屋轮候次序和时间。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當前國際出現資產配置多元化，數字是經濟數字化和綠色轉型三大趨勢，認為香港要提升市場效率，持續改革和創新，例如政府快將宣布落實在惡劣天氣下維持港股交易的舉措。他強調，尋求發展的同時亦都要管控好風險。許正宇在基於香港採訪活動的時候說，踏入和內地互聯互通機制十週年，正是推進的措施當中，在香港推出境外國債期貨將會最快落地，亦都推進房地產信託基金納入互聯互通。他相信做好互聯互通有助加強香港的吸引力。港交所前主席史美伦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过去投资者主要来自欧美等地区，但是面对地缘政治问题，有必要推动资金、投资者和上市资源多元化。认为中东可以成为未来增长焦点，因为当地有不少投资者有意投资中国，亦都是一带一路合作中较为成熟的地区。相信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可以将中东市场拉近亚洲和中国。史美伦强调不认同香港失去自主的讲法，认为本港不能够被舆论影响发展，最重要是持续提升和改善市场，提升竞争力和吸引力，无需要太担心负面评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咁就系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观景台对开慢线嘅坏车都系未拖走噶，一带咧都系冇挤塞，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龙翔道去观塘近观景台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正常，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一段是车多繁忙。跟住提返呢一啲封路安排，在南区嘅石排湾道因为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去黄竹坑方向近华贵村嘅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咁就是为咗配合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石排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华贵村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已经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2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10%，业主不可以滥收费用和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大家好，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爸爸令我学识的一样东西，就是怎样去消化自己的心情。 用乐观正面的心态去面对身边的一切。透过每晚的节目，我都会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2024巴黎奥运，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电流的节目主持邓添乐。做 DJ 最有满足感就是认识好多好多好多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没见过面，对方只是讲了一句啫，你已经知道他是谁，甚至乎是想听什么歌啊。这份关系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很难找到的。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香港同人管弦乐团倾巢演出，青春狂热动漫音乐响彻舞台。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咧想同大家讲下嚟紧啊7月1日啦，咁啊庆回归有啲乜嘢嘅优惠食埋玩先。咁啊嗱，七一将至啦，为咗庆祝咧香港回归祖国啊，暨特区成立27周年啦，行政长官咧之前就宣布啦，将会举办咧多项嘅活动，联同咧不同嘅机构啊推出优惠嘅，务求市民咧系可以开心参与嘅咁样。咁啊七一咁多嘢玩，留港消费梗噶啦。嗱，同亲友咧共度喜庆嘅时刻咧，佢就指出啦，为咗方便公众出去慶祝咧，7月1日當日啦，市民係可以咧免費搭電車、輕鐵啊，以及咧行走喺新界西北嘅港鐵巴士嘅。咁啊，細路仔咧，即係小童啦，更加可以咧免費乘搭咧多條港鐵線同埋咧九巴同埋龍運巴士咧，超過哇450条路線嘅。吓、啊，希望大家咧可以一家大细出去玩玩食食啦，嗱，帮大家 friend 下啦，咁啊，又可以朝头早饮个早茶先嘅，咁啊，饮完早茶点啊，咁啊，搭免费车啦，去啦康文署一啲免费开放嘅室内场地，包括乜嘢咧？哇，嗰日科学馆、太空馆。一啲常設嘅展覽，仲有咧藝術館嘅專題展覽，以至西九文化區 M 加嘅標準票咧，都係咩咧？都係免費嘅。仲有啊嚇，咁啊呢個香港故宮文化館咧，所有嘅專題展覽都係免費嘅。咁樣咁大家又可以去睇睇佢啦。咁特別係我覺得咧，即係故宮嘅展品咧，亦都係令到大家好有一種目不暇給嘅感覺嘅。咁啊，亦都可以認識一下咯，即係關於咧一啲喺故宮入邊嘅一啲展品，可能咧平時大家去咧都係走馬看花，咁一日真係睇唔曬嘅，睇多日都係正嘅。中意户外活動嘅你咧，亦都可以去到濕地公園啦，咁啊，亦都係免費開放嘅。康文署就指出啦，市民咧可以喺7月1日以個人身份咧，免費用一啲室內嘅籃球場、羽毛球場呢啲嘅設施，咁都幾正啊嚇！嗱，今個月咧12日至18日咧就可以透過 Smart Play 康體通去登記嘅，並且咧抽籤嘅方式咧就決定啊可以用嘅節數啦咁樣。咁另外啊，7月1日熱辣辣夏日熱辣辣點咧？喂，有個靚水得唔得？ 咁你話喂平時沙灘即係康文署核下嘅沙灘已經係免費㗎啦，咁你都驚嗰日喂如果要掛咗啲乜旗乜旗落唔到水點算啊？泳池啊最妥貼最靠譜啦。嗱7月1日當日咧泳池咧亦都係免費開放嘅，咁啊市民咧亦都無需預約喎，喺當日開放時段咧排一個靚隊咧就可以入場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同我講話喂泳池爆咗啊，要等下一節先可以，或者一個人流疏導，咁都明白嘅。我唔知心機旁邊嘅聽眾咧有冇試過，即係譬如去到一啲多人啲游水嘅泳池，譬如啊我細個就喺黃大仙區成長，摩士公園咁樣，哇！真係有啲時間咧多人到咧，你遊一條管道啦，或者一條 link 啦咁樣，跟住咧。你游嘅时候游自由式咧，你永远都会打到人哋嘅，人哋又会打到你啊！咁譬如喺九龙公园都系咁，有啲譬如太多人嘅情况都系难搞啲啊！你游两步要停一停，又要避开，又要即系扭个弯咁样咧，咁就真系难搞啲。咁所以泳池方面咧，大家又要注意翻啦，即系早少少去排队，咁啊可以免费入场啦，亦都即系拣一啲少啲人嘅泳池咯。咁啊，希望呢啲嘅资讯都可以帮到你啦。庆祝七一回归咧，有好多唔同。嘅好嘅活动，系时候咧，今个礼拜一齐 plan 一 plan 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节目嘅最后咧，拣嚟呢一个同大家分享下啦，要讲下啦。香港人入选咗咧国家准备航天员啊，有机会咧飞天同埋参与实验啦。咁啊，特首咧就指出，好欣喜之余，仲有三重嘅一个意义咁样。咁啊，特首李家超先生系咁样讲嘅，佢话咧选出嚟嘅香港嘅在学专家咧，体现咗三个重要意义。第一系咩咧？体现咗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嘅独特地位啦。只要咧喺一国两制之下咧，香港人员咧先有参与国家航天选拔嘅资格，咁啊，国家嘅航天工程咧系国家任务嚟嘅，绝对系。只有喺一国两制之下咧，香港特区先有资格参与呢一个嘅任务。第二就系凸显咗咧国家重视香港嘅科技发展啦。李家超先生指出咧，一直以嚟啦，本地大学咧嘅科研团队咧多次为到国家嘅航天工程咧提供咗科技研究嘅技术啦，同埋仪器嘅工作。包括咧早前嘅探索月球同埋咧火星嘅航天工程啊，现在咧出现啊首位香港准备嘅航天员咧，证明香港嘅创科人才咧系具有国家级嘅实力嘅。咁啊，政府同埋香港人才喺科技发展咧，其实过往嗰十年都见到非常之努力啦。咁啊，政府当然会咧一直啊推动咧相关嘅措施，培育更加多嘅科研人才啊，全力建设香港成为咧国家创科中心嘅。头先讲咧，仲有第三重意义，第三重意义梗系显示香港青年人啦，实现梦想嘅决心同埋毅力啦，获选咧香港嘅在学专家咧，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嘅严格嘅一个选拔噶，无论咧喺个生理、心态上边咧，都要经过多重嘅考验，咁啊有卓越非凡咧，先可以代表到香港去担纲呢一个嘅工作嘅咁样，咁啊同大家可以分享下咧，其实个选拔过程咧。都有好多嘢要考核你嘅，包括乜嘢呢？咁样咁睇下啦。嗱，中国啊航天科技工程嘅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咧，黄伟芬咧就表示啦，嗱，通过初选咧基本条件嘅选拔咧，复选参加嘅人咧要深入一啲临床嘅医学嘅一啲检查嘅，包括咩咧？生理嘅功能啦，以至咧就系航天环境嘅适应能力同埋耐力嘅选拔嘅。咁啊，当你心理同埋生理咧都搞得掂嘅时候咧，又要 check 下你嘅职业啊基本嘅质素同埋考核嘅。咁啊，经过多方验证之下咧，先选出咧呢一个啊属于咧。国家航天的在学专家咁样，咁亦都睇翻啦。经过复检之后咧，其实都讲紧特别喺身体上啦，要睇下，不仅咧要了解咧候选者嘅情况，同时咧都要 check 埋佢哋嘅家属嘅。要睇啲乜嘢呢？包括呢就係共同生活嘅时候进行指定医院嘅检测，即係要 check 埋佢哋嘅直属家属，譬如爹哋媽咪呀或者小朋友等等啦。嗱，避免佢哋有乜嘢呢？有一啲家族嘅遗传性疾病啦，或者传染性嘅疾病啦咁样啦，咁都係要了解返㗎。咁所以大家唔好成日以为话哇在学专家一定係能力好高就得啦咁样，原来都唔係囉。即係有好多嘅测试係我哋可能都唔知。咁依家好啦，透过报章嘅报道以至媒体去访问完之后咧，就得出真系、哦，原来咧真系咧唔系百里挑一咁简单，系千里挑一啊吓。咁啊，睇下啦，往后啦呢、这个叫做在学专家咧，点样为到航天科技咧出一分力啦。咁当然啦，其实咧选拔嘅标准咧亦都系与时并进嘅，并且咧增设咗呢个虚而出舱嘅体验啊。因为今时今日其实有 AR、VR 咧有啲擴張實景嘢噶嘛，咁點樣可以模擬到一個外太空或 者叫做太空嘅环境啦，咁样就讲就妥帖啲啦。咁透过 AR 或者 VR 或者一啲人工智能嘅配备咧，做到出而嘅扩增实景咧，其实都好真下嘅。咁亦都喺嗰、那个喺、个无氧状态啦嘅情况底下咧，点样做到个漂浮咧？其实国家航天局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呢啲嘅配备嘅。咁你作为一个其中一个有份考核嘅成员咧，咁你考核嘅过程之中，其实都过晒呢啲测试噶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喂平时都容易头晕身庆，又冇咁容易入到去做呢啲在学专家咯。所以好似特首咁样讲啦，即系其实真系好骄傲嘅。咁希望咧，即系嚟紧咧，更加多香港人咧，去为到咧国家嘅航天任务咧，出更加多嘅力量啦。咁啊，亦都咧，人类一小步，地球一大步啊！继续睇下航天科技嘅发展啦。 才进一步，令我顿时憧憬美好。直到满了，又退一步，没有表情，无名确态度。否可心知，这有人说谎，谎话使我错认光。唔当亲历几次，以为寻觅到。梦魂爱着谁，似眼不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逃避到心已碎，藉口都一堆，对梦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手边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我终于知道那道曙光，指出于我够大方，被你抛于海里，纵然无力靠岸，还为你护航护到天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藉口都一堆，对梦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手边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其实你施舍过我浪漫算高尚，我是得我顿堪心痒，更会妄想结果能为你拍掌。心酸却想再留恋，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不肯中断，无奈我心太远，无办法走太远，只好兜兜兜到神志都操乱，辛苦却想再留恋，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门前雪多一寸，只怪这恶缘全划破心坎那段，心洒脱行远，岸已经很远，浪泪总气喘，只可以自愿。 區生活一小時。 好，咁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头先同大家涵盖咗呢七一有咩玩，仲有呢呢一个航天科技嘅发展一日千里啦，属于香港嘅载荷专家啦。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集呢留待阿 O 呢再带一啲新嘅湾区议题呢同大家去分享好嘛。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多谢你哋收听。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分问为何，远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口到来，从头陪我过到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共要是怎算，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一圈飘向理想国，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开拓，美丽风景是我心爱，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扣太深爱，始终相信我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数，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干扰时针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谁回归？浮沉过，只会为世间着迷。难明解放之人情的珍贵，留得低，留不低。面临海。